主持人，欢迎收看 Thank You 新台湾。好，今天因为博维呢有外务在身请假一天，所以呢就举金来为大家来服务啦。不过我们说到呢这个选前最后两个礼拜的黄金周，真的每一天都很紧张哦。今天呢所有的候选人全部继续动起来，高虹安也动起来，真的看了姚文科这一科真的是很有效，满血复活，在开心马郎哦，今天骂人骂得很凶哦。好，今天高虹安呢是自己办了政见发表会，谈什么呢？谈之前呢积极反对，现在却觉得好棒棒的大新竹合并，然后呢又再把跟这个新竹县长姚文科的合照拿出来啦，还强调说我当天就是私人行程安排啦，我也不晓得会有媒体来拍呀，你相信吗？我是不太相信啦。好，结果呢满血复活之后呢开始来讲咯，有记者就问他说，这个柯克助理你怎么看啊，是不是有违反劳基法？结果呢今天高虹安说什么，哪有什么，你举例啊，例如什么，这个态度还蛮呛的哦。那昨天呢他也立刻先拍影片骂要他退选的柯建铭要来猛刷仇恨值吗？难道是要抢回反绿共主的宝座吗？不过高虹安呢争议还是没有讲清楚啊，难道是要转移焦点吗？因为现在爆出了总共有12个资料夹哦，现在曝光的呢只有一个资料夹的一个表格而已，哇，就已经让高虹安身心俱疲了。那接下来如果再爆出来，高虹安还 hold 得住吗？黄珊珊说呢，劳动局该查就要查，这一头切割，结果另外一头呢，柯文哲还在说国家机器动得好厉害，但现在不是国家机器啊，是你助理不开心不爽出来爆料，所以这该算谁的呢？还有蒋万安、慈立伟呢，现在也烧到了自家人哦，包括许淑华、林维洲，要不要跟进呢？今天更多重点，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举行好，大家好。 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一川， 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媒体人洪婉珍， 举行好，大家好。 北一少将于北辰于将军， 举行好，大家好。 前国民党青年部副主任张委员， 举行好，大家好。 前民进党发言人严若芳， 举行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哦，今天呢，这个高虹安哦，一大早呢自办了政见发表会，重点是办完发表会之后他怎么说呢？我们带大家一块先来看。 关于那个公积金的部分呢，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其实是非常的不合理的。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澄清过非常多次哦，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其实大家看我们的声明，当然大家都有不同的解读，现在看起来呢有很多人都在网络上面不停的在抹黑，不停的在造谣一些有的没的的在我们办公室内部的管理规定哦，所以这部分我们就不再回答了。 可是因为那个相关的规定，有人说可能会违反劳基法， 例如 就是劳动部， 例如啊，哪一个部分违反？ 就是说可能如果请假或者是说有这个所谓的惩处这件事情 哦，想请教一下大家，劳基法是不是规定我们员工呢可能一年内我们的特休可能大概是有7天嘛，那请教一下，如果劳基法这样的规定超过7天的同仁他还可以领薪水吗？事假应该是没有办法领的，病假是领半薪，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在立法院是没有额外在规定立法院的助理的这些我们讲说出圈型跟人事考勤的办法，那所以立法院只说以劳基法为主，那委员的办公室可以自行来订定优于劳基法都是可以的，所以在这部分呢我们并没有违反劳基法，那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又是网络上面的一些以讹传讹。而且我也要跟大家讲，如果今天这个助理呢他可以无限期的请假或者无限期的迟到，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如果都没有任何办公室内部的管理，大家想这样是一个正确的情况吗？难道立法院的国会助理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没有任何管理的方法吗？所以我想请大家再不要再以讹传讹了，谢谢。 好，你看到今天高虹安的态度哦，例如呢哪个部分违规你讲清楚啊，只差没有讲这句话而已。好，我们现在就要请易川哥来告诉大家，高虹安刚刚讲的话是正确的吗？ 立法院的助理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就是责任制，头家若讲，今仔阴暗7点有一摊，伫树篮有一摊，你去帮我走，车门会当领加班费吗？明仔载我9点要开记者会，你7点要来办公室，会当领加班费吗？ 没有， 高虹安今天早上一个人占几个立法院，一个人占100几个立委，包括将近1000个助理，总整就是讲。劳基法无规，劳基法规定是安怎？他讲的是哪里的模式？ 蔡英文再度跃上国际版面。美国CNN报道，美国前总统小布希 是吗？ 高虹安今天早上的嘴脸很清楚，就是所有上班族最讨厌的老板，叫做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上班的时候讲，你若九点无来，五分钟要甲你扣偌济，结果下班了，头家一直传来，叫你去到处理代志，迄拢无算加班费。这一种高虹安的人格特质，他从一开始。大家以为他是 AI 的专家，然后呢他就跟大家战学历，我师大榜首，台大资工，匪桃匪，北风北，就一直跟大家讲这个，讲了他就开始战他的资历，讲我是资策会，安怎安怎资策会派我去那个美国处理什么事情，结果去用化脸工一个读一个博士回来，第三他就开始战民调，战谁的民调，占林根人，说、啊、你的民调就不调了，然后你像我来，他从占学历、占经历，到最后占民调，前几天就装可怜。明明人是台北，是立法院，去要等于台北的路人，会走去三峡恩主公医院，迄车安那开拢开袂对下去。立法院要开去新店，安那开拢是国道一号， 对一百 K 入去，无可能对下什么走去三峡恩主公医院。重点是三峡恩主公医院点滴用料。个招登去竹北去见杨文科，见完杨文科，佮登来三峡安主公，你学屌搞哦！新竹有中国医，有台大医，有马街。 哎呀、啊，为什么 这个招登去三峡安主公、哦？因为三峡安主公医院是鸿海特约医院，人这条你还没信，人这条你还没信，你讲一定要登来三峡安主公，哈、哦、啊，然后呢，不一定你佮去杨，你相信。所有立法院特约的医院就对，就是台大医院嘛。你哪问题，你要登去台大嘛，哦。伊即马了，伊即马了就去见这个杨文科，上面去见杨文科是上面私人行程。杨文科做影的哦，杨文科县长，你做影的哦。即马选举期间上班时间、你有法要去见一个私人。迄天去见杨文科，四点外，媒体有人知影讲伊去见杨文科，先甲翕一张出来。了会开了出来，所有媒体综合。这叫做私人行程，没有发开会通知，没有发采访通知，你是在骗鬼啊、就是编排好了，好，即摆出来了，你甲看伊的手，我甲伊嘛足戆的，你知道？伊即摆露出来的嘛，露出来个打在手臂上，这种肌肉呢，这种肌肉呢，这边他住的进去，但你买住家，我会给你家。各位去医院的时候，要取血，根本护士拢安尼啪啪啪啪啪啪， 啊啪啪补出来，也不会打这边啊， 再啪无，跟啪啪啪，那我跟你啪架，再用肌肉呢、欸。好，你即马处理了，处理了你安那不？你走去挂杨文科，挂杨文科即科看了，那像迄少年咧耍线上游戏、要叫啪啪啪到要死的时阵，哦，佮捡了一大堆宝藏，哦啊队友拢冲拢，堆个草丛内底全部拢出现，佮灌回哦你，丢宝物哦你。你个满点啊，火个冲起来了，个、开始穿起来乱大，三眼走去夜市啊，讲一挂五七三，今仔透早起来开记者会，人家问讲，你迄个是讲违反劳基法，违反什么劳动人权，对劳工不好，一第一句讲，例如，你怎么那个嘴脸 很呛哦？ 以后你是要做新竹市的市长呢？你是要做父母官呢？人工你的员工是得起的公务人员。你哪来问一个问你个？你怎么在新竹市的公务员这样演？你敢没敢递交工？例如，你这种嘴脸，新竹市的市民，包括公务员说，要求我阮林刚，阮的市长只接了这种苛刻员工，难道你是拿鸿海的模式，还是富士康的模式在管理你的立法院吗？你给他一个人挣112个立委，挣要1000个工会助理。你安尼，你实在做假的呢？你安讲，人家想讲，李焕英在助理，大家人想拢会迟到安尼呢？李焕英助理，我各位讲，足济人做过助理，大家助理40来点钟拢无够啦，其实拢倒贴的啦。有当时啊是李伟，佮伊包5000、1万，互伊助理讲，拜托你卖走，好啊，我加分一寡迄个补贴互你。无迄个讲啥物，佮要讲关公啊，啥物9点还袂到，9点5分咧桥都卖。李焕英完足无用的呢，你我都是透早。就问讲，对一个员工来啊，叫什么人给你统计讲，今天什么人迟到？你嘛足奇怪呢。高鸿安，你这一种人格，你这一种对员工的苛刻。所有新竹市的市民都看在眼里。 好，我们要请教黄哥，因为一般人可能没有当过立法院助理，所以他可能第一次想，他也不会觉得说高鸿安讲的到底是正不正确。那你看他今天讲啊，他说我是在建立办公室的规则，这样对吗？ 台湾的立法院成立几十年来，这几年来当过立委几千人，当过助理几万人，不是只有你高虹安有办公室规则，你是当其他立委跟其他助理都笨蛋嘛？其实立法院助理工作跟我们以前在媒体工作其实蛮类似的，就原则上加班是常态，正常下班叫意外，所以每天都在加班。比如说我举最近有在选举的，如果你的老板是立法院现在在选举，你现在是不是每天都在加班，六日都在加班，这很正常，而且真的他那个加班时数一定会超过，所以我所认识的立法院的助理，或是我所认识的立法院，没有人会帮自己的助理像管理生产线的工厂一样，八点钟打卡，迟到五分钟扣薪一小时，迟到三十分钟扣薪半天，没有人这样子干的，因为助理在下班的时候他没有在跟你算。所以高虹安今天，我觉得他今天态度很棒，我希望他持续下去，因为他在累积他个人的仇恨值。他其实今天的高虹安才是真正的高虹安，之前的包装成什么 精英啊、 科技甜心啊之类的，其实都骗人的，这才是高虹安的真面目，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人说你不可以得理不饶人，高虹安是不得理还不饶人，他自己搞不清楚他犯了哪些法，第一个劳基法，我觉得那都小事， 对， 那个都小事，而且以台北，因为立法院的劳基法主管单位是台北市政府嘛，柯文哲一定是放水的啦，柯文哲不会去查啦，但是我警告你高虹安，你把助理的加班费拿来变成私人使用，这个就叫贪污。 但他今天没有讲哦， 对，他今天完全不敢讲这一条，他现在想把这个焦点转移到这只是我一个内部的管理。高虹安，你如果不懂怎么管理助理，其实你可以跟立法院很多前辈请教，立法院发给助理的薪水他就没有再扣病逝假的，他每个月就是你委员你签，我这个助理一个月这个月领多少钱，立法院就照样拨到助理的账户里面，他没有再扣病逝假的，好，那你说高虹安自己讲，他说那有助理如果说他每天请假怎么办，很简单嘛，每天请假，因为你每个月都要签薪资嘛，这个还要我教你吗？你就跟助理讲说，你这个月表现不好，我下个月给你扣钱哦。 对， 这其实都可以做。如果你连这样子都做不到，你有什么能力来当新竹市长？ 但高虹安今天说，我定的这个办公室条件规范是优于劳基法，我比劳基法定的还要棒， 劳基法有规定杯子没洗干净要罚50块吗？劳基法有规定垃圾没到要罚20块吗？请问劳基法哪一条规定？甚至劳基法都有禁止哦，公司可以定内部管理规则没有错，但是不应该太超，不应该太过分。你杯子没洗罚50块，垃圾没到罚20块，然后呢，你的助理一个助理还在骑机车的路上，你还一直在催他说，迟到了，你害你这个助理违反交通道路管理处罚条例，因为骑机车不可以使用手机。你这种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惯老板。 没错。 好，你如果是一个惯老板，今天你如果连立法院你几个助理都管理成这个样子，管理到天怒人怨怨声载道的话，你觉得你怎么去管理新竹市政府几千名员工，你光八个人九个人你都管不好，你怎么去管几千名员工？而且你定的规则其实是比劳基法更苛刻，因为立法院，我再强调一次，立法院拨给助理的费用叫人事费，人事费的执行率非常高，也就是说几乎没有立委会扣助理的薪水，所以你今天这种做法是你不止苛刻了助理的加班费，你还要第一个你要求助理要把加班费不乐之捐捐回来变成你所谓的公积金，第二个你把助理的加班费拿去给你私人使用，这已经是违法，这已经是贪污的问题。你不要是跟我讲说你内部管理，你内部管理为什么？如果你的内部管理很好，如果你的内部管理优于劳基法，请问你高虹安，你有没有自己有没有想过，今天这么多资料，请问是谁拿出来的？ 就是他的助理、 就是你的助理嘛， 不爽出来爆料的、 你今天如果对助理很好，你觉得助理会出来爆料吗？不会嘛，一定是助理觉得说你太过分了嘛，他才会出来爆料嘛。所以你如果想到这一层的话，你还有脸在那边讲说我对助理很好，就是如果你对助理很好，为什么你办公室的助理几乎每半年就要换掉一轮？到目前为止你就任到现在两年多，唯一没有离职的就是你的办公室主任，那位所谓的西信的助理，其他几乎都换过一轮了，而且换好几轮。那请问高虹安，你这样对助理很好吗？请你不要拿30年前管理工厂生产线的那一套来管理现在的助理。 好，所以大家也说啊，今天高虹安出面的时候，我感觉起来真的满血复活，这个炮火蛮猛烈的，好像都没有身心俱疲的感觉哦。杨文科这一颗真的是蛮有效的，我们请教将军哦。因为其实呢，昨天高虹安就有出来了，而且是炮打柯建铭哦。因为柯建铭就说，你千万不要把选民当白痴，认为高虹安爆发那么多的争议，应该要引咎辞职，退出选举才对。结果呢，高虹 安直接录影片来呛柯建铭哦。他说啊，柯建铭自以为是法官，不断的叫嚣，但无论他如何攻击，违法与否不是他说的算，请柯建铭不要明目张胆的指挥司法办案，透过媒体意图要施压，这要干嘛？刷仇恨值吗？ 这个我们有一个当兵当了很久的朋友叫阿莹哈，他每次打电话回去就说要吃运功散，你寄来运功散，我气胸血瘀郁闷，吃了你的寄来的运功散都好，不用了，阿莹你跟他可以退伍了，不用买运功散，找杨文科就好。我跟你讲，你只要长了杨文科，心中的郁闷不满任何的都全部都解决，弄喝淋漓了。我跟你讲，不用讲运功散了，我跟你讲，这就是阿莹的痛苦。我再讲一件事情。今天齁，高环面对媒体，我真的觉得一句神也是你，鬼也是你。前几天对不对，面对这个大众的时候像什么，像个慈祥的这个小女生。今天像什么，今天像野狼，对不对，见人就咬。那这不是神鬼是传说吗？ 方哥就说这个才是真实的他。 对对对，前一天晚上演慈母，今天晚上变野狼。你看这个转变有多坏。那可是我讲齁，他一直问他说，我哪里犯法？你说我犯哪里？例如，来，不要例如，我只要问你一件事，你哪一件合法嘛？公积金，你找出哪一条可以成立公积金？他说没有啊，我们以前上国小、上国中都有收班费，班费是导师收的，班费是全班经过表决要收多少班费？ 他现在说是助理自愿要捐出来的哦， 对，导师可以拿班费去洗头吗？ 不行，你说哈， 等一下你们要捐出来给我。 我说你看班上收了班费，那是给班上杂资使用。那老师说来。老师就要洗头，所以你们要出班费150给我洗头。我告诉你，这个老师一定被告。这老师一定被告。高鸿安，这样对不对？例如这个对不对？例如你找一条合法跟我给我说明白，讲清楚。第二个，罚金。你任何一个学校老师可以规定说小朋友迟到罚50块，而这50块是可以变成老师的公积金哦。有这种罚法吗？例如这一条，你找出法律的依据，谁可以开罚金？任何人罚金，除了公权力机关，警察可以开罚金。法官可以判罚，我想军中我们有一条叫罚薪，罚薪不是我今天我装甲旅旅长或连长说余北辰你罚薪就罚薪，不是哦，要一经过陆海空军刑法里面的法规法条，经过人事评议会决议之后，所有委员同意罚薪，这个罚薪不是进长官的口袋，这个罚薪也不是进公积金，这个罚薪是缴回国库，所以说如果说你可以对你办公室这些人助理说迟到罚薪，请问你这个钱是不是应该缴回立法院？因为你帮立法院省钱啊，你帮立法院看紧荷包啊，这些助理费不是你高鸿安的，这是立法院的公帑，这是我们人民纳税人的钱，怎么可以变成了小金库？第三我问你，例如我讲齁，请问公积金的这个规定，罚款的规定，谁核定的？是高鸿安核定的吗？来，例如核定权在哪里？核定的法规在哪里？谁准你核定的？你跟谁报备？例如啦，你回答，你不要跟我说宛如啦齁，例如在哪里？法规在哪里？你不要光问人家是哪里违法，这些你的法规知识点在哪？还有我讲齁，最后面一点，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是根据哪一个法规？你是根据哪一个法规？哪一个法规可以成立公积金？哪一个法规同意你可以用这些钱去洗头发、买抱枕、买红参送给人家？这些钱到底是哪一条法规核定的？如果你找出来，我告诉你，普天同庆。有太多国军的基层军官就是因为这样被法办。他也是收公积金啊。全连大家齁，因为国家给的这个行政处分不够，我妈兵哥每个月发饷下来，一个人扣100块，然后100块来用公积金，我告诉你，这就被告。 那你觉得今天高鸿安到底是硬凹还是他真的不晓得？ 我觉得他绝对晓得。这叫做齁，夜间走路怕鬼，吹哨壮胆。讲得越大声，讲得越凶狠，就让这些记者不能问下去。我告诉你，记者没问不问无所谓啦，法官问你，检察官问你，看你怎么办。今天你去跟检察官说，检察官，例如，我告诉你，例如，你就带着匪逃匪到单位去报道。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匪逃匪到里面去蹲齁，会不会有优惠啦齁，例如说在里面开班授课啊，教你如何例如啊，教你如何反驳啊，教你如何满血复活啊。对不对？可是我相信在里面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挂杨文科了，除非杨文科去探视了。这实在是太恶劣了。我跟你讲，还有一点，我听了就糟糕。什么叫公积金？是不是每个人都要交？ 对， 我每个都要交过班费吧？班费交100，交200，交300，是谁决定？全班开班会同意多少钱再交？那请问为什么你的班费人家交几万块，啊，你交377？你告诉我，例如，你告诉我，高鸿安，例如啦，为什么你这些助理都缴几万块？你缴377，来，例如，公平原则， 什么叫公积金？公积金就大家都要缴，而且缴的都一样。嗯，太多的例如，你来回答。 好，我们要请教若芳哦，因为你看哦，今天高虹安这个态度啊，他从昨天呢先开始呛柯建铭，那今天出来哦，可以说是呛记者啊，说例如啊，你举例给我看啊，那记者也不能说一条一条举例给你看啊，哦，因为这个举例可能举个三天三夜都没完了。好，你看到今天高虹安的态度哦，重点是他干嘛呛柯建铭呢？是柯建铭要选吗？好，说柯建铭呢未审先判啊，不是啊，你做错事情不是应该要当众跟大家讲清楚吗？也没有啊。 其实我觉得哦，高虹安大家还记得他当初在讲林智坚论文的时候，他曾经也讲过说硬凹哦，他说不要硬凹，硬凹不是台湾社会的价值。他也曾经说过有错就承认就好了嘛。嗯，对，然后甚至还讲了林智坚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句话现在先送给那个我们的高虹安委员了。因为内规我觉得可以，如果说像那个劳基法，我们之前处理过很多服务案件，那个老板来说，我跟这个员工在谈薪水的时候就已经讲好啊，说加班不用多加班费啊，我不会多给，但是我就给你足的一笔这样子的薪水，私下已经履行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合约的契约，私下合约，那这样子你说算不算内规？算，算公司内规，但内规是不能违法的。所以像我们讲的这个案子，就是我们在处理服务案件，老板就觉得说这个助理也同意了啊，他也同意说我就给他一笔钱，没有其他你加班的钱都是你自己负责，我们就算在加班费里，我不会额外再付给你。但这是不是违法的？这是不是已经违反劳基法了？是，所以这个内规就是不能，就是不能成立，所以这个老板就是违法。好，那反过头来看，现在今天高虹安这个案子，他说这个是助理自愿啊，那他都是捐出来啊，那他现在讲说这是内规，我管理员工，对，管理员工都可以，但是你有没有违法？有，你就是违法。 我觉得这句话很矛盾欸，这个是内规，然后又说助理自愿啊，这个内规谁定的啊？不就是你老板定的吗？ 重点是你不管是你定了多少的内规，但这些内规都是不能违法的，前提是你已经违法了，然后你定了这些内规，你现在在讲这些其实是没有用，甚至我觉得应该先要呼吁赖香伶赶快出来讲讲话哈。赖香伶是从劳基那个劳权出来的，这些专门为劳工权益来发声的一个委员，我们呼叫也是民众党代表民众党去选举的这个赖香伶委员，请你站出来，能够为这些助理们讲讲话。这样子，高虹安讲的这些东西有没有违法？ 没有啊。有，像您现在出来的时候，只有跟他说：“哦，你辛苦了，身心俱疲，好好休息。”啊，这个劳基法的部分，他一句话都没有讲。 我觉得他，因为但那时候在那个台北市政府的时候啊，我讲的很大声然后在还没进台北市政府之前，还没进民进党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赖香伶其实常常都会上街头，只要在五一劳动节的时候，他其实都会出来讲话。但我觉得在这些不管说你的行为上面，或者是你们讲的这些东西，很明显就是民众党上面所有的，不管从上到下，大家都是自打嘴巴，甚至是说一套做一套，你可以，别人不行。甚至柯文哲还在那边讲说，哎呦，这个公款私用这很正常，我就要回过头，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市议员，可是我觉得也要呼吁现在市议员，请政风处去查。这样子台北市政府是不是柯文哲把他的小金库公款私用，因为他觉得这是可以的嘛，那这是人之常情，不用大惊小怪。那这样子是不是市政府里面其实柯文哲从他的小金库，就是我们所谓的二倍金里面，你有没有公款私用，有没有用在个人身上，有没有用在图利自己身上，这要必须查吗？ 郭兰会这种算不算？ 算啊，因为图利自己啊，他图利他自己，甚至也图利了那个他的候选人就是黄珊珊嘛，其实就是很明显嘛，所以我觉得真的要跟高虹安讲，你有错就要承认。那你现在回过头来呛柯建铭，我实在是真的不知道说柯建铭委员现在是要选市长吗？他是要选什么？选新竹市的什么吗？他而且重点是你所有的市政上面提出来的证据，林根仁提出来的证据，或现在最近媒体开始报的这些内容。这么明确就是违法，你怎么会说这是人家在指导？错，这就是每一条每一条都是证据。你现在就是做错，我相信如果你现在认错，社会大众其实是可以理解，但你说能不能原谅，我觉得要靠新竹市民去做最后的选票的断定。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包含你说支撑会在图利自己，然后未来的这些你在剥削员工，未来进到新竹市府，我要呼吁这个我们所有的新竹市府的所有的公务人员，如果这样的冠老板进去，他会压榨你们， 真的要注意，要小心 哦。现在可能大家都错一蛋哦。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呢，沈慧虹就说柯文哲怎么样处理，千万劳工都在看。好，我们就来看一下柯文怎么处理呢？他就反怪了，国家机器动得太厉害，难道这些助理都是国家机器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你看高虹安今天出面哦，而且他出面还是讲说他一切都是合法合规哦，这个是办公室的内规。沈慧虹就说了，柯文哲怎么样处理，千万劳工都在看。但柯文哲怎么讲呢？他说啊，国家机器动得太厉害了。哎，奇怪，怎么就跟高虹安一样，一个怪柯建铭啊，一个怪国家机器啊？一爽哥， 我觉得高虹安今天对劳基法的解释，对他苛刻员工的解释，后面还站了一堆民众党的市议员的候选人。我告诉各位，所有站在高虹安后面的都挺高虹安，他们当上议员也会用这种模式对待他的助理。请大家看清楚哦，现在站在高虹安后面这些市议员候选人都是认同高虹安的，柯文哲也认同高虹安，赖香伶你只要没有骂高虹安，你就是认同高虹安。所以赖香伶以后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是什么劳权立委、劳工立委，骗笑诶，当着你家己的心都没用出力。黄珊珊，什么你如果你当市长你就会处理，今嘛新北今嘛台北市政府劳工局是在困了，是快当一个月话呀，今嘛没让搬吗？今嘛没让搬吗？柯文哲，今嘛你的劳动局没让搬，劳工局没让搬吗？那贵国让你增效哎，你们的价值现在高虹安所有讲出来的这些价值，就是民众党的价值，民众党的新政治就是用这样子对待自己的员工。请所有支持民众党的支持者都搞清楚，我用这张图跟各位解释一下。高虹安问说，例如我就例如给你看的，你听懂？这张图的最左边叫做国库，他从这里头领了公费助理的钱，从这里头领了助理的加班费，分给了一堆立法院的公费助理，叫他们把钱缴进来。一种叫做自由乐捐的，一种叫做扣助理的薪水的，这个扣他这个请假的钱，总共累积了87万。各位记得哦，这是2020年哦，2021年、2022年的资料都还没有曝光哦。现在搞不好还是现在进行式哦。现在高虹安办公室现职的公卫助理，搞不好这件事情还在发生。好，那立法院也要补贴其他的费用，结果这些钱最后进到哪里？高虹安可以塞桃盟，可以买这一个玩偶，可以 kick in 啊。可以去办护照，这不是进到你自己口袋吗？这张图从最左边的国库到最右边的高虹安洗头发，这不是贪污治罪条例吗？这不是伪造文书吗？这不是使公务员登载不死吗？加这三条啦，这三条拢是刑法哦。你讲你进前去读册，然后论文变成就是说资策会的事的论文变成你的论文，那个还只是著作权法哦，那都是专利法哦，那个只是一般你侵权的行为，那都民事的，那个是赔钱而已，贪污治罪条例7年以上本刑哦。后面这个伪造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死，这都刑事案件呢，这检察官都会主动侦办的。所以我告诉高虹安，你不用问例如啊，例如你喝那喝大了就啦，检察官叫你去啦。检察官问你讲违反劳基法，违反什么法？违反这个贪污治罪条例。你敢甲检察官讲，例如呢？你敢讲一道？你敢去检察官面头前，甲检察官讲，例如呢？还是你要揢一道？你讲拍谁哦？这个管理办法，我以前上班的鸿海，我就是安尼管的，我的故事看就是安尼管的，所以我有所本。拍谁哈？那是私人的公司，那是生产线，那不讲哦。今仔你发现。李焕英发薪水的一项是李焕英，不是高虹安的，伊是公费助理，要靠薪水这条是拿回去嘛，是拿回去李焕英啦，嘛不是拿回去你哦高虹安啦，因为交这个李焕英签契约的，是在助理交这个李焕英嘛，本钱发薪水的是李焕英，高虹安你毕竟就只是一个总经理而已嘛，顶管的本钱不是你嘛，要靠钱嘛不是你啦，靠钱交回来交回李焕英啦，没交回去你高虹安办公室啦。 好，我们要请教焕哥，因为现在包括劳动局这边也没有动作嘛，那你看赖香伶这边没有讲话，柯文哲又说是国家机器， 这跟国家机器有什么关系呢？ 完全无关啊！我刚刚讲过嘛，把资料拿出来的叫做高虹安的前助理，好、嗯哦，然后呢，打开记者会，10月31号开记者会，把这件事情公诸于世的叫国民党的新竹市长候选人叫林根仁，他是现任的新竹市议员，请问这两者谁跟国家机器有关？嗯，这里面没有国家机器啊。如果我们的国家机器厉害到可以找到不特定的单一委员他的办公室的内账，我想台湾没有共谍了啦，全部被抓光了啦。嗯，那台湾哪里还会有共谍？所以不要再扯国家机器，这件事情跟国家机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哦。好，我觉得高虹安很悲哀的是，你都当了2年的立法委员哦，你的概念，你对于法治的概念真的是薄弱到连可能连一个国中生都不如。为什么我这么说？立法院的公费助理的薪水叫做公帑，公帑只要有一毛钱变成私用，那个就叫做贪污，这没什么好解释的。你有听过公务员在扣薪水的吗？为什么公务员不能扣薪水？刚刚于将军解释军政的所谓罚薪，但是那要依法， 对， 就是说你今天这是法律的基本概念嘛，你要剥夺一个人民的权利义务的时候要与法律定之嘛，所以军中罚薪那个是依法，而且那个有他一套严谨的程序，而且重点是那个钱最后，今天假设这个人薪水4万，但他被罚了1万，那个1万不是放在他长官口袋里，要缴回国库。嗯，所有的公务预算都一样，你没有执行完的钱一定要缴回国库，要么你要透过程序办预算保留，但是很抱歉，人事费没有预算保留，业务费才有，人事费不能预算保留，你没用完，你就是要缴回国库。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好，你今天你把助理的钱给扣下来，等于说你告诉国库我这个钱全部都用完了、哦、但是这个用完的时候并不是花到助理身上，而是被你拿去做私人用途、嗯、难道这不叫贪污吗？这关国家机器什么事？高虹安，你当了2年的立法委员，没想到你对于法律的认识竟然如此的肤浅，你还好意思讲你是匪逃匪、嗯、我跟你讲这不用匪逃匪，这只要吃过美而美了大概都懂。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扯这些东西。而且我要告诉所有新竹市的选民，我知道新竹很多人可能在竹科上班，嗯，除非你们是在生产线上班，一天3班制，那个真的管理很严格，迟到5分钟就该扣就扣，然后呢中间休息多久的时间都很固定， 嗯，但是如果你是工程师，好，我举例台积电的工程师好了、嗯、你下班咯，回家已经睡觉咯，突然产线有问题，产线现场值班人没办法解决，请问要不要打电话叫工程师？请工程师，你半夜你就算躺在床上睡得很舒服，你还是要到工厂去解决嘛？那你说跟老板讲说啊，我要报加班，当然啦，台积电工程师当然可以报加班，可是很多时候他不会跟你，工程师自己大概因为他们也有责任感嘛，他也不会算得这么详细嘛。可是今天如果说，今天公司跟你讲说哦，你那个加班费哈、哦。交一点出来当公积金、嗯、你觉得你们可以接受吗？ 很多人的小孩或是你们家里的晚辈当过助理、嗯、或是现在正在当助理、嗯、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果你的助理回家告诉你说爸爸妈妈或哥哥姐姐、嗯、我老板要我每个月要把那个加班费交一定的比例当公积金、嗯、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嗯、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凭什么高虹安可以这样子做、嗯、而且还大言不惭，还在那边义正言辞说我哪里违法，嗯，高虹安你就是违法了。 好，我们要请教委员哦，因为委员以前也当过助理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因为现在有很多助理都跳出来说话说没有啊，我们的办公室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啊。他说呢，每一个助理呢都会有一笔一个月的1200块钱的助理事务费，这个是立法院给的。就他所知呢，这一些会由立委统整运用作为办公室的零用金，少部分会让助理来领取。但如果要庆生聚餐都是委员请客，买文具或杂物啊，搭计程车这些开销都是委员缴钱，不太会有用助理频繁上缴的情况发生。但现在高环说什么呢？这个全部都是我跟干部讨论制定的，定出办公室人事考勤制度，意思就是说这些助理都同意哦，你们当时都没有反对哦。你们以前会这样子吗？ 我先讲一下他这个所谓的这个1200元的助理事务费啊、嗯、大概我其实不确定，因为我不是管那个、管账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办公室每个月都会有一些卖什么茶包啊，简单的文具啊、嗯、所以1200块的确不太够用，就是基本的开销出去了，所以我们助理有额外的餐开销，聚餐 如果没有老板的话，我们自己评分嘛。有老板来的话，就委员请客嘛。嗯、那譬如说，我们有其他的，譬如下午茶订饮料，委员大家各自分勾大权嘛，这很正常的事情、嗯。所以也没什么特别多什么公积金的事情啊。但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不要忘记高虹安的公积金加起来多少钱？ 87万。 立法院一个月的事务费是1200块。嗯，到底哪一个办公？你知道一个立法院办公室大概5个人到6个人很紧绷的呀、啊，六个人好的。你要86万的公积到干嘛、啊嗯？你这个立法院这个办公室做什么事情？每个人是这样子，然后最夸张的事情，每一个人缴钱还不一样。刚刚我就为什么要重新回忆这些事情？因为我重新回去想，还是觉得很夸张啊。但为什么要缴到20-30万给当公积金？完全不合逻辑。高虹安，你今天讲清楚了吗？没有、欸，他说，哎、欸，我讲清楚了，因为我发声明。我都讲非常清楚，大家不要再问了。就是你讲不清楚，大家才要一直问你嘛。我觉得今天好，刚刚他点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立法院的国会助理、公费助理的确是一个切身问民的状态。嗯，我们适用劳基法，但我们的确在立法院里面没有人事的考勤制度，所以我们不管是病假或事假，并没有一个扣薪的制度回到立法院。嗯、好，但不要大家不要忘哦，虽然那个劳基法给你说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其他的内规。好，但是问题是，当我今天公堂给我钱，刚刚黄哥讲，公堂发给公费助理的薪水之后，因为这个东西被扣了，扣了之后，照理说嘛，照理说他要给还给立法院，因为是国家的钱啊，不是老板自己的钱啊。结果后来高主任说，哦，没有，我们也是进入一个公积金，但这公积金被他拿去洗头发，拿去买这个限量的玩偶。大家换一个逻辑想，假设我今天是高虹安里面办公室的成员的话。请问我可以拿公积金的钱拿去剪头发吗？ 不是，应该是说，如果你是助理的话，你看到你老板拿你的钱去洗头发、剪头发，你会不会生气呢？ 会生气，但我不敢讲啊，所以还那么多人出来爆料啊， 会不爽、 欸，你会不爽嘛？然后同样的，我可以拿这个钱去买一个什么熊抱哥送给我老婆，不行嘛？就是类似东西，助理不行，为什么老板行？这才会导致这么多人出来爆料啊。嗯，所以刚刚讲到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台北市的劳动局？他不跳出来跳下来去做这个事情。嗯。两种东西。一个是助理费涉嫌贪污，这是司法起诉的事情、嗯、他要花点时间。嗯。而台北市劳动局虽然我知道他们可能顾忌说可能是立法院可能有些这个部会的关系，但是问题是的确发生在台北市劳动局就有这个责任去进行专案检查也好。嗯。嗯而这检查也很简单，就看他符不符合目前劳基法或者劳动一些的规则基本规则。嗯，你就去开法去认定就好，这也不是未审先判或怎么样，你就是按照你原本行政职权去给他去做一个、嗯、去做一个判断嘛。就现在台北市当局在干嘛？柯文哲都不讲话、啊，为什么？因为柯文哲逻辑是这样子啊，啊，什么东西反正就是都可以嘛，反正不行的话就不行，就把它还回去嘛，那就是大家都没关系。那劳动局长现在有没有去做这些事情？不知道。那今天很关键的一个事情是什么？问到黄珊珊，嗯，黄珊珊说。如果他当市长的话，嗯、这个劳动局该查就查，看起来很有 gas， 对不对？嗯，但不是啊，你觉得高虹安这些事情，你觉得 现在就应该要查了吗？要查，现在就要查，你就叫柯文哲赶快去查、 啊。对啊，你现在就建议说，那如果我建议现在柯文哲市长，你还是台北市市长吗？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嘛、嗯。你现在就建议说，赶快柯文哲市长赶快去查，而且你们之间关系这么好，虽然你现在不是副市长了，打个电话给柯文哲这么难吗？把这个你所谓的什么民众党的新政治文化带出来嘛、嗯，让大家去看一下你展现新政治的决心嘛、嗯，而不是遇到民众党的人就转弯、嗯，然后去包庇自己的人去参选这样子，嗯、所以这是很民众很要不得一个状况、嗯。 好，不过呢，黄珊珊今天特别说了，该查就查，哎，这句话是要切割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男名媛警走进咖啡店盘查坐。 好，不过重点来了，现在后面还有未爆弹吗？因为媒体人尚一夫呢，在有台节目上面就爆料说，其实总共有12个资料，但现在呢，只有爆一个，而且还是一个资料夹的一个表格。哇，这样就已经让高虹安身心俱疲了。那后面怎么办呢？婉珍， 对，这个只有一个资料夹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可想而知，它背后还藏有多少的事情。嗯，其实刚刚后前辈还有主持人你们都有提到，就是有关于这个助理这方面，其实我自己更过去也是在立法院院长室担任游院长的办公室的助理、嗯、所以我其实很清楚我们的薪水其实普遍来讲公费助理他深受劳基法的一个保护之下其实普遍的薪资也没有太高、嗯、真的你尤其你初出茅庐的一些助理哦，尽量的满归扣撒满归扣你如果有个老板 满归扣 关出来。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每天在那边就追赶跑跳碰，然后差个五分钟我就要再捐个多少钱出来。我跟你讲，那个助理的心里一定都是叉叉叉，因为没有办法好好的为这个老板服务。而今天呢，你看一下我们四叉猫，他之前自己还有讲到这个，他又有人讲说是他的这个贴的对话是不是有造假，但是他自己就讲到说是要拿到马赛克的游戏吗？这是高宏安个人自己讲的。下午整理一下同仁的这个出缺席考勤记录给我，我心想说你一个要选县市首长的人，你整天在管这些皮毛的小事情，那你今天管管管没关系，你于法有据，你如果管你觉得是要定一个内规来处理这件事情 ，OK 没有问题，那是你家里面的事情。但你今天影响到了这个员工的一些生计的问题，导致他们心情不爽，或是你已经拿了一个公库的钱，拿来你自己洗头发，还去买日系的玩偶，这种种的不合理。那今天又提到了哈，大家问你，你前一天你讲的是什么？你前一天说到说，因为人没有立院没有人事的考勤制度，所以他跟干部来讨论说要定出办公室的人事考勤制度。那你今天又在那边讲说啊，其实他们怎么做我也不清楚，或是你又有个说法说其实这都是办公室的助理大家同意的事情。好，那如果不管同意不同意这件事情，你还是你真的是你自己个人认知是超出了法律。你今天你都不用看一下这个劳基法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一个公费助理你应该要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呢，今天讲出来大家说应该要来查是不是有违法的事情。那后来黄珊珊有人问到他了，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他说如果我当市长，劳动局该查就要查，拜托今天在打这个劳动权益大旗的，可是你们民众党在这个立法院一直喊，一直喊，几年前就开始喊，然后喊到后面这个还有个赖香伶当过劳动局局长的，今天被问到也不回答，今天黄珊珊被问到也不回答。我今天想要讲的是说齁，这个东西违法就是违法，就是应该要正视它，面对它，处理它，而不要说只剩下十几天，你想要就是搪塞过去，好像还不哎，好，你有选上哦，你就赚到。可你要知道，你今天选上之后，可能就是正要面临牢狱之灾的时候，难道新竹市民还要被你搞得一团乱吗？那除此之外，看到这件事情，黄珊珊、柯文哲同一个地方这样派出来选的齁，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体系的，李赖香伶也不闻不问，然后你今天高宏安也对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惯老板，全部的体系之下，其实这个大前辈全部你们都跟着柯文哲在学。柯文哲之前骂员工智商低，然后还要逼死人家，还说什么员工当志工在用，我觉得你们怎么可以整个体系都把这个劳工当成是一个是怎样，就是好像都应该做到死，然后我今天只要苛刻他，我自己过得爽就好。我觉得高宏安，你今天你要选新竹市长，如果这件事情你没有面对他，好好的处理他，我真的觉得你没有资格。 但我觉得柯文哲现在感觉起来是能拖就拖，就像高宏安的态度一样。 有一点， 可是哦，你知道选完之后，不见得这件事情就没啊， 不可能， 还是有事哦， 一定会继续下去，怎么可能说让你说要拖就拖？当然，我不能说哦，大家都清楚事情的原委。可是这件事情在这个里面，其实像四叉猫号之前，他们有些公布一些表格出来，其实，在很多的节目大家都有谈到。其实你不是只有这个金库的上小金库的问题，你包括一些出缺席。然后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员工他开始对你很不满的时候，你这个老板大概大家就会告诉很多人，会不断的一直丢出爆料来。我觉得高宏安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我今天就哦身心灵不舒服，我感觉我被霸凌了，我就去打点滴，我就去见了杨文科。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就这样没有事情的，一定得要面对他。 好，不过呢，我们要请教将军呢，因为高宏安现在就说了，这些都是我跟干部讨论的嘛，意思是我可以超越法律咯，包括今天就讲啦，我的制定方式是优于劳基法哦，感觉起来哦，我还没有当市长，我就已经把自己捧得高高的，做很大了欸。 所以新竹市民要看清楚了，未来如果市长跟一级主管立定好内规之后，新竹就是他的大内规哦。新竹市就是他的大内规，以前违规停车案叫道安法来罚，如果高宏安去当市长，我告诉你，没有停在格子压线，那要罚多罚10块，这样子对吗？没有内规啦。所有公务机关里面没有内规的问题，一切都是依法行政。那就像以前军中这么封闭的单位，可以有内规吗？没有内规，没有内规，抓到内规一定办。很多连长，很多小的军官，他有小账本，就是他这个小金库啦。以前我们在当营长的时候，有很多基层的军官都有小金库，我们就去问他这怎么回事？没有，因为阿兵哥不乖哈，罚站啊或者禁足太可怜，然后叫阿兵哥罚100块钱当公积金。我告诉你，这要被办。我们开始就劝告他说：“拜托，你这是犯法的事。”你只要给军法官查到，你一定收押。那绝大多数的连长都是就是 撤掉不做，那自己很清楚嘛，我们当长官的要提醒他犯错。请问高虹安你的长官在哪里？柯文哲有没有提醒他？有没有提醒你说你犯错？柯文哲不但没有提醒，跟他说哎呀这是习以为常啦，公款私用常有的事。哎，柯文哲，我曾经小时候听过一个齁，养子不教谁之过啊，孩子被关去之后妈妈去跟他，他把他妈妈打一顿，他说为什么你以前不教我犯错。柯文哲小心被打齁，我跟你讲高虹安如果出了事你千万不要去看他，我告诉你看他多凶狠啊，白天是慈母晚上变野狼，他会咬你哦。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犯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样是犯法的？你以前都说我这样是对的，现在我被关了，到底我要找谁？ 但我发现他里面的助理还是有尊卑之分哦。像男朋友助理，我可能比较厉害，所以我又可以拿走这个16万8的钱嘛，对不对？刚开始说是装潢费，后来发现不是啊，你只有拿回去，你居然上缴的国库只有2万块钱呢，这样子又要倒赚了，没卖哦。 当然要倒赚啊。我讲嘛，拿得越多的人他的内心计算得越厉害。像高虹安他制定的这个所谓的迟到早退要罚钱，我记得有一张牛排的收据是在下午2:40结账的。那请问结账的时候难道高虹安已经回办公室上班了吗？不会吧，因为那个是刷高虹安的卡，他一定要亲自刷，不然就被盗刷了，对不对？他亲自刷，那请问他算不算迟到？那怎么没有看到高虹安被罚钱的记录？ 怎么只有小助理被罚钱？ 因为 他男朋友没被罚钱、 因为主任不敢问他，委员你迟到咯，赶快哦，还有十分钟哦，这样子我算你，我算你病假就好。主任敢吗？不敢。所以我讲，当你自己是老大，你自己是老板，你定的规定没有人敢管你，因为你最大嘛，因为你说了算嘛，对不对？为什么这些小助理骑摩托车迟到个1-2分钟、10分钟，你就告诉你，你干脆请病假算了。有这种事吗？委员在跟别人吃牛排，他说没有，我这是公务啊，我正在谈公务，另类都是公务啦，别人都是活该啦。那这种你说小助理会不舒服？为什么会这么多助理？人家说叫人人自危不掉，但是人人俩公啊，都要去告。为什么？在他手底下的时候都说没有，这是对，这是对的。等到离职以后，就像阿兵哥一样。阿兵哥最常去爆料就是拿到退伍令以后啦，所以我每次发退伍令给阿兵哥都会跟你讲，拍谁我有没有对不起你？ 请多多包涵。 你先跟我讲， 先道歉，先道歉。 因为退伍最大，离职最大，所以高虹安，你的噩梦正开始。人家说本来说林个人手上还有90%以上的东西还没有爆料，看来不止，原来他只爆料了其中的1/12。那高虹安真的，你再大声一点，你再用力一点。我告诉你，你会让大家对你检视的更清楚。 好，不过在今天呢，有更多有关于新竹市的民调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包括了赵少康就说新竹民进党已经归队了，所以最新民调为何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所以你看哦，高雄市这个新竹市长的打成这样子，高虹安接下来怎么办呢？你看他民调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联合做出来的最新民调哦，新竹市长选情最新民调，高虹安 30%， 沈惠宏 28%， 林根仁 19%， 但注意哦，这个是联合做的。我们要请教黄哥，因为另外一份民调呢就比较有趣了，这个是比仇恨值，可以看到呢，反对高虹安的 10.5%， 反对沈惠宏的 9.8%，那么反对林根仁的 4.4%。 好，看起来呢林根仁这一棒呢打高虹安是打的这个仇恨值变比较低了啊，但是你看高虹安的仇恨值是蛮高的哦。 对，如果举荐我们把联合报跟这一个他这个叫做复数票协会的民调你把它综合起来看哦，其实我会觉得联合报那个民调比较像是做知名度的调查而不是支持度的调查。就你不能否认高虹安现在知名度真的非常高哈，全国都认识他好，但是呢，如果真的支持度，其实我一直不觉得说新竹市的选民，因为你知道新竹市的选民结构里面呢，第一个他的平均家户所得是全国第一名，第二个他的平均学历是全国最高，有50%以上的选民是大学毕业，我不觉得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会如此的是非不分，对一个克扣已经很辛苦的助理的费用的人会有这么高的支持度。而且呢别忘了高虹安如果他这个案子以目前的证据来讲，就算他当选了新竹市长可能很快要补选，因为贪污治罪条例通常会附带褫夺公权，所以大概这个市长也干不成齁。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民调各自的，但是以目前看起来前两名是在抽样误差范围内，就高虹安跟沈惠宏他两个人是在抽样误差范围内，那这个时候就看投票率，还有 这个民调其实做的很简单，用大家听得懂的话，他做的就是仇恨值。嗯，所以你看高虹安的仇恨值非常最高嘛， 对， 10.5%嘛、嗯，对不对？好，沈慧虹其次嘛，9.8%。但是如果换算成净支持度的话、嗯，变成沈慧虹会第一名嘛。嗯，然后呢，高虹安就差很多了，6.6%。好、嗯，反而林根人还赢过高虹安。嗯，好，所以你如果把仇恨值换算下去，因为其实呢，仇恨动员，嗯，有时候在投票行为上，嗯、它展现出来是我非常。 所以以这份联合报的民调来看呢，虽然看起来这个高虹安是领先了2%，但刚刚晃哥也说了，看起来好像是做知名度，不是做支持度的感觉哦。而且赵少康说什么呢？在新竹，民进党已经归队了，柯文哲要去跟朱一伦拜托姐。哎，赵少康这一句话又什么意思呢？ 赵少康，你不是前几天才说我放弃做弃保了吗、嗯？我再提醒赵少康先生一次哈、哦，这个有可能违反选罢法，而这个是公诉罪， 对， 而且他不能一颗罚金的。因为意图使人不当选，他是不能一颗罚金的、哦嗯、所以呢，我觉得赵少康先生要慎言的、啊、因为而且，我相信以你的政治资历、哦、跟经验，你应该知道，你想要操作的这种弃保是不可能会成功的、嗯，因为你是要跨县市的弃保，基本上那个在台湾的选举史上从来没有成功过，即使是单一县市的弃保都没有人成功操作过。嗯嗯、那赵少康现在会讲这个话，再加上。蒋万安前两天突然宣布辞立委，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蒋万安现在选情真的很告急。嗯，所以呢，赵少康就想说，是不是最后一次机会，牺牲掉林根人换蒋万安的当选？ 到现在了还在喊话。 对，那表示说最近可能赵少康看到的民调，发现蒋万安的选情真的很告急。嗯，他必须要靠民众党的全力支持，才有办法当选台北市长。嗯，好、哦，所以要不然他在这个节骨眼，离选举剩下2个礼拜而已、欸。嗯，你还再去操作这种东西、嗯、基本上第一个他不可能会成功，第二个你可能会把自己落入一个误触法网的这种、嗯、这种困境啊、哦、再来呢，你把新竹跟台北市的选民真的当作是你的投票部队而已吗？你叫他往东他的往东，你叫他往西的往西、嗯、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嗯、所以赵少康先生不要再想了、嗯、你如果真的那么担心蒋万安的选情的话，你就多去帮他站站台嘛，帮、嗯、他辅选嘛、嗯，用你的影响力帮他多拉一点票，这才是开大门走大路的方法。 但是好像也没有啊，所以赵少康也没有去帮林根人站台啊，不是啊啊，怎么一直在操作这个？刚开始说哦，对啦，有讲弃保，后来又说没有，我没有在讲弃保。委员啊，我都被赵少康搞糊涂了。好，他说什么呢？朱一伦可以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不了了啦，这个是基层选民决定的啊。你可以说是合作，也可以说是弃保。从新竹来看，都已经在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在发生了？ 我觉得哈，不管是联合报民调，包含昨天有台也有做民调，它的趋势就是高虹安第一，那领先幅度误差范围内会再多一点点，超出误差范围大概4%到5%。第二名沈慧虹，然后林根人在联合报是，我刚看了19的，嗯，那有台大概是16.2哦。那我要说，其实今天是就是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弃保或者是蓝白合的问题？我认为比较不会，而高虹安没那么有力的原因在于说，高虹安他本身从赫兹不来，除了这我们最近讨论这些事情之外。大家不要忘记哈，在那个2020年总统大选的党内初选的时候，高虹安是打韩国瑜的那个人，嗯，他是郭台铭的大将，嗯，所以我们最近有个资深媒体人，就是陈慧文先生，他就不断的在讲高虹安这个事情嘛，嗯，所以你要知道，其实蓝营里面有一部分人，包括就支持韩国瑜的人，对于高虹安来说，他其实是很不满的。嗯，所以其实你不要以为说蓝营的支持者都觉得说，哦，我们要讨厌民进党，所以都支持高虹安。在蓝营群组里面的确分两派，所以这也导致说，你说高虹安接下来他这个民调出来之后的情况之下，嗯，会不会产生自动的弃保？我认为比较难啊，因为其实看起来他态势是归队跟确定的。那的确，那个沈慧虹他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天花板的问题，嗯，就是说当民进党归队之后，他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办法反超高虹安。我认为最后关键点在哪里啊？这一次关键点不在于蓝白合不合的问题，嗯，在新竹市不是这个，嗯，而是所谓的高知识的中间选民，嗯，包括刚刚晃哥讲的，嗯，这两份民调他的调查其实都刚好是这个公积金这2-3天发生的时候做调查。有人说，哎，刚好在这调查，所以代表说公积金不影响高虹安的选情。我跟各位讲，没有啊，因为这公积金的事情包含现在媒体这个宣传的管道问题，嗯，大家有点复杂，有点搞不清楚，欸，什么事情啊，跟办公室公费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把事情摊出来之后，越来越多市政之后，即便呢有资深媒体人说目前的这个资料只有 10% 而已，嗯，只有其中一份资料夹而已， 但是这一份资料，你看这 10% 都逐渐它的杀伤力。嗯，所以当这件事情不断的去把它越来越还原之后，我们讲的越来越清楚之后，我相信呢、啊，我相信呢、啊。就是你对事情了解的，你对法律相对熟悉的，你对事情基本上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知道高虹安在这件事情很难站得住脚啦、嗯嗯。最后我来做个引言哈，就是高虹安发生这么多事情，他背后跟他 关系，要说我们才会去。 前一晚才刚躲过枪手30发子弹，警方马上。 蔡明跟他是这老板跟这个徒弟的关系，过去关系这么紧密，那、郭蔡明都会看着他笑说：“不愧是北女越野骑队人、嗯，对不对？”在高虹安这次事情里面，高虹安一句话都没 都还没有出来，唯一次 po 文是在讲公益，也没有在帮高虹安喊话。 我问各位，郭蔡明今天跳出来，不管 po 文或媒体受访的时候。讲了一句说虹安你辛苦了，或虹安你就是委屈了，一句话都好，不会有人觉得郭台铭是错的，因为他是过去当他们那个老板关系，所以大家知道他们关系密切，所以郭台铭讲这句话是非常的恰当，而且大家都能理解的。当今天郭台铭都不断的完全没跳出来帮高虹安讲任何一句话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代表说郭台铭对高虹安这事情也有所定见、那我觉得接下来选举剩十几天，就会看郭台铭愿不愿意站出来帮高虹安站台。 好，不过呢，大家现在就在看说，到底这郭台铭会不会出来呢？我们要请教婉珍哦，因为呢，包括这个黄光芹呢，媒体人就说了，他就在跟郭台铭喊话、啊，他说：“郭台铭啊，你不可以把高虹安啊弃置在战场上面啦。”好，说郭台铭呢一定要出手啦。好，明天呢，其实郭董有个活动啦，就是这个台大 IE 中心的典礼也备受关注。那很多人就想说，是不是郭董会来帮这个高虹安讲讲话呢？好，零个人就说了，不能因为做错事就把他打死啊！哎，不是啊，怎么会这样子呢？现在是你丢起来了。好，那感觉起来要救高虹安的，难道就只剩下郭台铭了？那真的救得了吗？ 嗯，这个真的问得很好，因为他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哦，其实全国，因为你看整个台湾大家都说选情很冷，就是全部的焦点都是在新竹这边，而他今天做的是已经有点是，就是大家都知道是违法的事情。今天郭台铭也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啊，他过去毕竟还参选过总统，这个初选的一个大选， 对， 他那时候其实。自己也受伤蛮多的，老实讲、他那时候声量也是因为这样子齁，蓝绿这样打，对他自己现在前阵子有做一个网络的声量调查，曹新成跟他嘛两个人有被比较，他的声量是有下滑的、跟他比起来、那说真的郭台铭自己一定也在盘算他什么时候要出手，而且该不该出手、因为大家都知道高虹安现在箭在弦上、他自己的处理都非常的不好、那讲到这个，您刚又讲到林根仁，他讲这个，我觉得这回过头来这个火是你林根仁你最先点起的、而且国民党当时还觉得你好棒棒哦，就是让大家本来就不想要救这个新竹这个地方，那因为你林根仁你点起这一把火、好像挖了很多、跟他平常是在跑地方组织的风格是不一样、林根仁过去并不是善于打空战的人哦，但是他在这里发挥了极大的空战能力，拿到了很多的爆料资料、一波打，就打到后面最近就像 Gildenkey、甚至还说高虹安不是个坏人、对，我们没有在讲他是好人或坏人这件事，但由你嘴巴讲出来，然后在这边止血点，到底为的是什么？这真的让人家匪夷所思。然后大家就开始讲啦、那你高虹安，你今天做这件事情，林根仁又收手了、很多人就开始在讲，一定是科技界的大佬。那一定第一个大家会联想到的，一定就是他的之前的老板郭台铭。那到底究竟郭台铭有没有讲些什么？其实目前为止，郭台铭都没有说话，但是倒是高虹安自己可能是快站不住脚了，因为每个人面对他就是说，哎，郭董龙博。恭维他一定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干脆今天就受访的时候跳出来说，哎，大家不要急，他虽然没有出来，可是很快哦，他可能就会有一段影片、 很快你怎么不拿出来 呢？对，怎么不拿出来，我们也很期待到底他要讲些什么。刚也提到，如果他只是给你一个呼呼跟你讲说、你辛苦啊，其实对于一个老板来讲、这是应该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尤其我们待过政治圈，我们在政治圈的老板，他今天要被替他的幕僚或替他的员工来背书这件事情，一定要有所本，而这个本是一定要站得住脚、我相信以高虹安你现在就算你现在看起来的民调都些微的领先、可是这个在之后可能都是一个违法的市政、都已经摊在前面了、今天如果郭台铭要替你背书，他要背书的很理直气壮、我看起来这个状况并不是这样，所以你如果可以请你赶快把你的老板找出来、我们也很好奇郭台铭要怎么样帮这个东西来帮你收尾、来帮你站台。 好，请教遗传哥 哥，因为现在高虹安就说了，我们将要发布合体影片打破谣言。今天他事实上我宣布呢，郭台铭在选举过程当中一直有给他很多鼓励啦，午后呢会发布跟郭董的影片，相信就可以打破这样的传言。那你相信有这样的影片吗？或者是说你相信这郭台铭要嘛，你明天就要出来了嘛，你明天就可以出来来帮这个高虹安讲讲话嘛，那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影片呢？ 会这样讲应该有，但是郭台铭讲到什么程度啊、嗯、因为郭台铭讲的程度就是鸿海的态度。嗯。啊，就是说大家都在看。嗯。啊，那鸿海那么多员工啊，那对高虹安这样的对劳动人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嗯、到底是什么样。我对赵少康这今天的这个说法最有意见。嗯。我觉得按照这种蛇鹰鸭汤条款啊、嗯、赵少康你现在就是在隔空抽原子弹。嗯。你在空中啊，嗯，抽了啊。第二个，上次林根仁被男主不要再报高虹安的时候、嗯，他说接到一通电话，嗯，那个电话就电话中蛇一样疼，嗯，有空中蛇的，有电话中蛇的，嗯，然后呢，许修睿跟林正哲压着这个林根仁说，哎、欸，你不准再报高虹安的料、嗯，那个叫当面蛇，嗯，这三个还不算吗？嗯，还不算这个蛇一样疼，我觉得这个很难诶、欸，就是说，各位想象一个情境哦、喔，就是说。要跟新竹市支持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民众说，哎、欸，咱老国民党心底拢支持高虹安，嗯，啊，这民众讲，哦，好好好，我支持高虹安，我有啥物好处？伊讲无，你若支持高虹安哦，嘿，台北的支持黄珊珊的，拢会去投蒋万安，嗯，哎、欸，啊，新竹市民讲，啊，跟我啥物关呢？台北要投黄珊珊，去投蒋万安，跟我心底有啥物关、嗯？啊，反过来一样嘛，就是讲台北市要支持高虹安呢。阿哥爱的迄个柯文哲去啊，高虹安的支持者讲讲，哎、欸，恁、嗯、哦，恁即马吼，拢去投蒋万安。嗯。啊，大家问讲奇怪，啊，我本来要投黄珊，我投蒋万安要怎啊？伊讲，因为你若投蒋万安吼，咱新定吼，新定的国民党的哦，会支持高虹安。嗯。迄几人火气，无人迄落，超这个代志是隔着不同的县市，无共县市，无共党，是选举的好事。啊，哪是当安尼就对啦。嗯、我甲民众党的支持者。嗯，最准嘛，足假。嗯，民众党的支持者有爆发讲，哎、欸，咱卖倒黄珊珊啊，咱基本上全部支持蒋万安，这不可能嘛？赵少康，你实在太天真，或者是你太邪恶？你以为这些选民，我都想你刚才行动的时候，中华民国快灭亡了，安尼话外都别哦。你现在面对的是新竹市竹科的选民呢、欸？你现在面对的是台北市首都圈的这些选民呢、欸？大家没有那么笨啦、啊。但郭台铭呢、哦？我觉得你现在到最后、嗯，你如果真的站出来挺高虹安、嗯，那你也算晚节不保。嗯，高虹安已经不敢安尼啊，你可不可以出来挺伊？头前已经有一个宣明志啊，起码你有可不可以挑战？好，那我问你啦，郭台铭跳出来挺高虹安有什么意义啦？高虹安会多很多票吗？高虹安那一些行为，那些可能违法的行为，可能违反一般大家常识的行为，郭台铭你也要背书吗？最后我再问一句，立法院的助理工会，这件代志有啥物对头？高虹安无讲话，今仔高虹安出来整人哦，正讲立法院拢安尼哦，迄助理有可能规工拢请假，有可能啊过来工拢请假哦，哎呀，立法院的助理可能拢会迟到哦。立法院助理工会，人安尼讲你呐，助理工会会长、理事长、秘书长，你拢在困了。即摆伊一个人挣你112个职位，挣千几个工会助理。助理工会你成立目的在从啥啊？头家、理事长、会长出来讲一下话，讲阮立法院唔是安尼啦，还是行到阮恁办公室尔啦。阮每一个职位的头家拢都赞的啦。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为什么林根仁会缩手呢？就是因为民调的关系嘛。你看到哦，包括这个联合做的民调就好了。你看哦，这个高虹安的部分呢，跑去哪里了？跑去了沈慧虹这边嘛。所以林根仁才会紧张了嘛。好，我们要请教将军哦。所以林根仁现在你要嘛，就不要打假球嘛。现在让大家说你要打不打的啊，好像又以苍生为重，大家觉得说哇，你佛心来的是不是？你做慈善事业的嘛。好，林根仁就说了，不会因为做错事就打死他啊，不是啊，出手的也是你啊，怎么现在又缩手了呢？好，林根仁说要以苍生为重，但重点来了，你看哦，这个中间有人开始要喊话郭台铭了，对不对？包括之前薛明志，好，吴坤玉就说了。科技大佬相救，就是有人来向林根仁的阵营来摸头。好，至少很明显的嘛，现在看到的就是薛明志出手救他了嘛，可能也因为透过关系给前新竹市长林正哲来向林根仁阵营摸头，所以现在看起来有好多个科技大佬，诶，想要来帮高虹安吗？ 我觉得大家去问林根仁说你为什么缩手了，真的是很残忍，知道吗？ 他会跟你讲，我真的不想，我也想打到底，我也想当个战将啊。林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做过网红，一夜爆红变成全国知名度人物，他多爽多开心啊，对不对？这被按下去，那我当过网红，所以我知道那种态度，那种感觉是一夜之间熄火难过。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很多人讲说，是不是郭董出手？我不认为郭董会出手去这个掩护一个罪犯，或者是疑似罪犯、可能罪犯，郭董不会干这种事。郭台铭哈，这个大企业家，他对于他的部署只有一个要求：清廉。你在我红海里面，你只要我让我知道你拿回扣，你只要让我知道你不法，你心想赚这种不仁不义的钱，我让这个人永不录用。而且我跟你讲，这个人会在这个圈子里面没人敢用他，因为被郭董赶走的人没有人敢用。可是我讲哈，越是严厉的人越怕世人不慎啊，你看高虹安是他发现的，他说台湾要有1000个高虹安，台湾就有救了。现在他突然发现，哇，台好台湾只有一个高虹安啊，哇，台湾如果有1000个高虹安，这还得了？ 国家会毁。 哇，那你台国会几个助理？100多个吧？国会100多个立法委员吧？ 对， 100多个， 1000多个助理， 1000多个助理， 1000。如果说国会100多个立法委员都跟高虹安一样，那才100多。郭董是说1000哦。国会有100多个助理都跟高虹安一样，自己立司法，自己执行私刑啊。哇，1000000个助理受害。那你想想看，新竹市民有多少？40万吧，应该有超过40万的市民。如果高虹安变成新竹的市长，哇，这还得了？所以郭董一想，这个篓子捅大了。 对， 所以呢，只有一个办法，至少不要那么丢脸啊，找一个好朋友，也不是我自己，我出面，稍微跟他讲说，那他讲什么，没人知道。他们跟杨文科跟薛明志关门会议，没有人知道，他没有开放嘛，没有开放，这说是开放出来，就是说我们是谈合并啊，谈什么谁知道？说不定是劝他说，小姐，小姐啊，见好就收了，别这样子了，这样子搞得很难看。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出来照相的那个表情不像是非常 exciting， 你知道，不像是很兴奋的那种表情，看起来是好像就是病治好了啦，就是满血而已，并没有非常兴奋，所以我觉得郭董不可能去掩护一个可能的罪犯。我说可能齁，高环你不要说如果就是两面都可能有啦，如果你没有犯罪，你就说我没犯罪，对不对？犯罪的话我就退选，他没有说，他只说如果。如果太多变数啦。所以郭董也是这样子，郭董是讲如果你没事，选民会给你答案，选民会给你公道。如果你有事，对不起，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这样子啊。所以郭董为什么他说郭董会出示一个影片哦，来帮我证实。郭董出示的影片绝对不会再谈说台湾有1000个高虹安，台湾就有救了，台湾需要一个1000个高虹安这种政治人物，绝对不会啦。一定是如果说有了，这次我真的说如果，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可能就是非常四平八稳的介绍，不会说你特别的好，也不会说你特别的坏。唯一有可能说就是说，我们要针对民进党这个不良的政府，我们一定要打败他，这最简单，因为不会错嘛，不会错嘛。郭台铭本身就是如此，他一定是觉得政府不好，要更好，要每天都要更好。其实觉得政府要进步是对的，可是你绝对不能去包庇一个极有可能成为罪犯的人，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新竹市重新选，大家认为说没有啦，后面的补上，不是，那只有贿选，只有贿选才是地补，贿选以外赤夺公权的全部是重选， 对， 所以大家希望新竹市常常在选举吗？选举很累，我自己选举的真的超累的，选民累，候选人累，我告诉你，厂商也累，大家都很累啦， 浪费国家的 浪费国家资源，真的是浪费。我觉得选民自己想清楚齁，真的是找出一个清清白白，找出一个白天是慈母晚上也是慈母，不要白天是慈母晚上变野狼齁，口罩戴得很这个不能讲，还是希望你不要戴口罩讲，比较有魄力啦齁，那比较有那种战斗力。但是我觉得郭董真的会很谨慎，因为这个人是他推荐出来的，这个人是他推荐给柯文哲，也是他推荐成为立委的，所以我想郭董现在内心的挣扎应该比任何人都大，停也不对，不挺又无情，所以郭董难为你了。 好，所以林根人也蛮挣扎的，因为这件事情呢一爆料之后呢，好像变成整个国民党里面的战犯一样哦。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怪林根人说你看你这样子打，所以票呢可能都跑去沈慧虹那边了。我们要请教若芳哦，包括那一天呢，杨文科不是来跟这个林根人嘛一起合体在这个许修睿的场子嘛？好，议长许修睿就痛批了，高虹安是利用立法院拜访的名义来乱蹭的。但看起来大家是不是真心那么样的挺林 名跟人呢，好，包括这个许修睿的这个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海报里面呢，可以看到周习伟，看到什么这个包括韩国瑜呢，里面呢感觉起来完全都没有看到谁，没有看到林根仁的照片怎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我觉得林根仁在现在这个时候收手真的实在是太没有guts，或者是亏我们之前都在节目上喊他叫大人哥，因为我本来心中的大人哥真的只有陈建仁而已最近突然冒出了一个林根仁， 但我觉得先变虾仁根， 虾仁根，虾仁根也不错，但虾仁根很好吃，不要这样。但我觉得大家看一下，还记不记得11月1号的时候，他刚报这个高虹安是聘男友当公费助理这件事情的时候，高虹安曾经怎么讲过林根仁？他真的，我真的要让林根仁去回忆一下。他真的是这个时候收手真的实在是太可惜，然后反而还不是英雄，现在变狗熊，在国民党里面变狗熊高虹安驳斥两点，甚至呛说林根仁的当选率极低，他说林根仁为什么要出来轰他呢，而且抹黑他呢，而且他讲抹黑抹黑他的原因，他是说因为林根仁是从民调显示看来几乎没有当选几率的候选人然后呢，他就说哇，他很遗憾，高虹安很遗憾看到选情低迷的林根仁可能为了博版面争取声量，然后东施效颦跟着跟风绿营盲目加入高虹安的这个行列，攻击高虹安的行列，却不知自己暴露了自己的无知无能。高虹安是这样对他，就他现在讲说，刚刚他也不是什么坏，只是犯了一点点错，不要这样把他打死。所以你看这样子的选情状况，第一个中间选民会觉得说，你怎么公布发生什么事情你明明东西都丢出来了结果你现在回过头来，就说神也是你，鬼也是你，那你现在又说他没有高虹安不是这么坏的人不要把他打死，甚至现在回到国民党，本来我们都会觉得说国民党可能会把林根仁当作什么哇英雄的崇拜， 没有 结果发现没有哇，我觉得他真的是我觉得他是失算失算到现在，所以你看他在整个的那个文宣上面完全没有，他好像他已经又要被放弃了一样就跟之前完全没声量突然声量暴增然后红了之后呢，结果范闲变战犯，被像过路的那个过街老鼠一样这样去攻击，所以我觉得赵少康这样子做一个这样运作的时候我觉得不要把新竹的选民当作一个笨蛋一样不要忘记刚刚我们都在讲说新竹的选民有博士是全台湾最多， 对， 硕士也是全台湾最多那平均每一户的那个年收入也是最多，这些都是高知识分子大家看到不是抹黑的东西，是你历历在目的，那你现在要做操作这样的一个不管说是弃保或者是说高虹安说那个都被抹黑，我觉得选民真的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相信也看到高虹安其实从一开始民调向前冲到很前面，但他慢慢一直往后退，一直往后退，甚至我有在竹科工作的朋友，我就说你们最近新竹很红市长那个公积金小金库他说不要这样讲，我们都觉得有，如果他真的选上我们，我真的不想要在竹科这边上班了，但是他这边是他的薪水，是他的家，他买在那边他说，所以他真的觉得说如果高虹安选上会让他们觉得很像韩国瑜当初选上高雄市长一样，大家会觉得蒙上一层，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光荣感的感觉所以我的感觉是林根仁大人哥你应该回到当初的战斗位置那甚至我觉得林根仁被摸头，我觉得从这几件事情应该很明显这几天的转变看得出来甚至如果说这几天有出现那个科不是那个那个他高虹安的老板好那他最近出了 郭台铭 对对对突然忘记郭台铭他的影片但我觉得郭台铭真的像我自己猜啦他也是四平八稳而已因为他如果没有痛骂高虹安我觉得是已经很仁慈了但是他如果这样站出来讲说高虹安是推荐他非常好我觉得选民会看到说那你是认同他在这样子的一个选战当中或者是他对于他的员工是这么的苛刻那大家回过头来说那你会不会对你的员工也是这么苛刻大家反而也会回头去检视说那鸿海是不是也是一个冠老板集团我觉得他要必须在这上面必须做一个切割啦那我觉得郭台铭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董事长那我觉得他可能 挺他，我觉得是用一个四平八稳的一个方式来出现的、 啊。好，记不记得呢？柯文哲之前怎么样评论选情呢？他说做一忘二，他感觉起来呢，这个高虹安基席是温哒哒的。但现在看起来事情走向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哦，在选举倒数两个礼拜的黄金周哦，结果呢，赵少康居然还在讲弃保。我们先请教元之哦，那你看林根仁他最近态度开始改变了嘛？好，包括就有人爆料说，国民党要林根仁不要去北基站，如果不妥协的话，他们直接说要去支持高虹安，这个、话讲。那么明白了，所以被林根仁直接说啊，苍生为重啊，所以我们就收手了。哇、哦，非常有少林寺师傅的感觉。但现在呢，作家人渣文本就直言说，林根仁把蓝白双方的盘都已经给砸了，甚至连前高雄这个韩国瑜都已经得罪了。那现在看起来，感觉起来这个局好像是国民党就放手让林根仁自己玩了吗？ 你看林根仁说能够讲出“苍生为重”这四个字。多么的伟大、 哦、 所以这种人不支持他吗？所以国民党一定支持他、 欸、你好正面思考，我 一定支持他，好不好？这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人才， 是我太佩服你。 哎、欸，现在只有你支持他、欸，哎，你看现在 可以， 对啊，哎、欸，韩国瑜在那台上都没有讲说高虹安三个字，都说他怎么样， 忽略他，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这样子，在我们台子就是忽略对手，但是大家也知道是讲谁，这样就够了。 哦， 其实高虹安就是蹭东蹭西啦，你看。我们国民党很多人都是说高虹安在蹭杨文科嘛，其实你蹭我们国民党蹭久了，大家也会看不下去啊。嗯、然后再来就是我在讲一个在国民党里面也是很高支持度，一个叫张亚中的，他就重炮轰高虹安，他讲说高虹安啊，虽然你的民调高虹安之前民调很低，算是我认为就是被民进党打到高的啦，嗯、可是民调这是属于政治层面。哦、有人可能会同情他，你被打了嘛，然后讨厌民进党人就把支持度给了高虹安、嗯。可是助理费是法律层面啊。 嗯。 法律层面的事情你还是要说清楚啊。你不能说、嗯、这好像你政治支持度高你就可以违法欲为啊、 嗯。 那所以每一个民选出来的人有选票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嘛。我现在看到很多以前大家都说什么当选被关啊什么落选被关什么当选过关。欸这句话超夸张的。难道选票跟法律有关吗、嗯、没有关。所以高虹安无论如何都要把法律问题讲清楚。那我觉得现在的报的料啊越来越夸张越来越证明说高虹安有问题、嗯。像昨天不是报那个有人请假啊就要被扣薪水嘛、嗯、或者是没洗杯子要被扣薪水。欸大家听得下去吗、嗯、还有就是被扣薪水呢他不可以拿来用。 嗯、 被扣薪水呢两种做法。一种做法你缴回立法院对不对因为那个是这公的钱嘛。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下个月你可以给他少一点，比如说你这个月是四万块，但是你因为你请假或干嘛，你被扣薪水，那下个月你给他三万八。 嗯， 无论如何这笔钱你不能挪为自用。 嗯、 那他的讲法是说他弄到公积金里面去，可是公积金怎么管是高虹安决定的、嗯，他要拿来洗头 ，OK， 他要拿来买公仔也可以、 嗯， 他要拿来做他的公关去买他的书，然后寄给所有的人全部报公账。 嗯， 我还有看到一笔板金呢，我昨天有看到板金六千块， 现在板金 啊，我报谁的车啊？ 对不对？ 他是谁的车？不是你不能拿助理费来挪为私用，这就违法了嘛、嗯？那这些事情是他要说清楚， 嗯， 跟他的民调高或低是无关的、嗯、啊。这一点谁点出来的？嗯、国民党的张亚中。所以各位，你还认为国民党支持高虹安吗？没有、 哦。那你那么支持林根仁，你觉得应不应该把高虹安关起来？ 不是关不关不是我们说的，嗯、不是我说的啦。如果说我说要关的话，很多人我都想要关，但是不是我说了算嘛？就法律的问题。那现在选举的攻防，我只能讲说，国民党现在其实真的。就是支持林根仁的， 好、 哦，杨文科被蹭的嘛，不爽啊，所以一直讲说，高虹安你不要再这样， 嗯， 选举要走正道，我希望他宁可干净的输，也不要肮脏的赢啊， 哦， 这是韩国的名言呢，希望他听进去。 哦，你有问过杨文科说他不爽是不是？ 我不认识他啦，但是感觉谁被蹭都会不爽啊。 哦，那请教黄哥，我们是不是不知道这个杨文科到底是不是开心啊？嗯、可是看照片看起来应该是蛮开心的啦。好，但重点来了，现在作家人渣文本就说了，林根仁嘛把蓝白双方的盘呢都已经给砸了，包括韩国瑜都得罪，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呢，原本朱立伦呢似乎有蓝白让的意思，不太去救林根仁，但是在地人不甘关啊，硬是要演这一出，结果呢就破坏了双方互信互惠的基础。演到现在，新竹就是打坏了，蓝白都没有了，双方都把盘给砸了。林根仁平常呢都是经营地方居多，不熟悉空战的道理，打到一半又不打了。一些蓝营名嘴现在就把林根仁视为是民进党的侧翼，自己上不了又把别人拉下来，这种大过谁担得起？好，真的林根仁现在变成了罪人吗？ 我觉得你把林根仁当成民进党侧翼，这真的是真的太冤枉林根仁。因为林根仁当了六届新竹市议员，二十四年来他都是中国国民党党籍啊。民进党就算派人去卧底，也没办法卧那么久。所以你把他当作侧翼，那个完全就是只看意识形态，不看是非。第二件事情，林根仁真的很想打，他很想继续打下去，但是真的有一股力量大到让他非踩刹车不可。 还有十个资料夹还没有讲出来，他一定手上有资料。 他手上有，因为林根仁是目前所有爆料者里面手上资料最完整的。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一开始的爆料其实真的是只有一个助理。那个助理同时把资料给了民进党的人，给了调查局，给了林根仁。但是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只有林根仁出来开记者会，所以呢，其他的助理呢手上有资料，纷纷都把资料都给林根仁，所以林根仁现在手上的资料最完整。我们现在看到的15页445项，其实如果用一本书来形容，大家就容易懂。我们现在看的是目录啦。我们现在只看到目录，就是前面的目录，每一本书前面一定会有目录嘛，对不对？那你看完目录之后觉得诶这个第三章齁，这一章讲叶源之的故事我有兴趣，所以我就翻到第三章去看。后面都还没有出现。好，所以其实犯罪证据都被准备好了。你个人想不想打？当然想打。我跟你讲，他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齁，最后新竹市长选举搞不好结果会林根仁，我不敢讲会不会一定当选，但是我可以确定他一定不会第三名。 声量应该会上来一点。 对，他如果继续这样打，可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股很大的力量，甚至包含上一夫那天礼拜四坐在我旁边在有台节目，他公开讲嘛。他说那天八号他们三个人，林根仁、林正哲跟许修瑞谈到凌晨三点，林根仁还是不同意哦。最后他们呛了一句话说，如果你们这样的话，你如果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去公开支持高虹安啊。 这么明白。 那你叫林根仁怎么办？你叫林根仁怎么办？在选举前剩两个礼拜，最重要的辅选干部带着这些干部去挺高虹安，那林根仁就不要选了嘛。所以他才会踩刹车嘛。 但这股力量有那么大，朱立伦也低头，韩国瑜也不敢讲高虹安啊，谁都不敢讲，许秀瑞现在也说林根仁卖功卖功。力量那么大。 这股力量如果套用吴坤玉的说法，就宣明志一定是占了一股很大的力量。那好，难道只有宣明志一个人力量，或者说你凭我靠宣明志三个字就有用吗？当然不是嘛。这后面应该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嘛。我们唯一可以猜得到的就是可能宣明志长期对于中国国民党可能有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嘛，就是政治现金的部分嘛，这是只能用这样去猜测嘛。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国民党来讲非常伤，我认为是重伤。第一个，就选举的战术上来讲，你部队在进攻，攻得很顺畅的时候，突然指挥官说部队掉头，那你这个时候呢？这时候敌军一定反攻嘛。这很正，这敌军一定倒过来打嘛。那你一定会被打得措手不及。第二件事情，林根仁拼的除了是他个人之外，他拼的是，因为林根仁你要知道，当时支持林根仁是国民党在新竹市可能经营几十年的基层力量的总和。因为都是市议员嘛。那你这个时候他踩了刹车，最后如果林根仁落选了，那这是宣布说国民党在新竹市的基层的力量是全部被毁掉了。而谁当选对国民党伤害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沈惠宏当选，那国民党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四年后也许还有机会，因为我就是这一次我输给民进党。可是如果是高虹安当选，我跟你讲，国民党四年之内会被民众党吃干抹净。在新竹就没有国民党了，就没有中国国民党，因为你的基层力量一定会被民众党吃干抹净，因为你们两个党本来就很接近。所以我常常在笑，在新竹的国民党现在叫小白嘛，就民众党的附属组织嘛。所以这个时候林根仁踩刹车，对国民党在新竹市的这一次的选情是重伤，对于未来国民党地方基层组织也是重伤。 谁得利啊？ 目前看起来高虹安暂时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会不会最终得利，我觉得未必。但是他得到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那好，在新竹的地方上的确是一直有这个声音不断，就是说如果林根仁真的选不上的话，那不要让沈惠宏当选。一直有这样的声音，包含像薛明志那天公开也讲，他说国民党不能做一个排他性很强的政党啊，要跟其他政党合作。我同意薛明志这句话，但是我在节目中我一直强调，政党合作开大门走大路，你不能我自己政党提名之后，然后我放弃我政党提名的候选人，然后我去支持别党，那个不叫合作，那个叫权谋。你要合作应该是提名前就讲好，比如说如果以赵浩康的如意算盘的话，那你就应该提名前就讲好，我台北市国民党就提名蒋万安，那你新竹市呢就民众党提名高虹安， 那这样子讲好，我没意见，那是政党合作。你现在这个叫权谋，你自己党有提名人，然后你说我不要去帮他站台，所有去帮林根仁站台的国民党人，请问有谁骂过高虹安？没有，叶源之骂得很凶，黄进平骂得很凶， 他们就站台啊。 但是他们不会被邀请去帮林根仁站台，不是他们不想去，是根本不会邀请他们去，因为你们骂高虹安骂得太凶。那请问高虹安是国民党人吗？ 不是啊。 他连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都不是，他就是彻头彻尾，他就是一个民众党的党员，你国民党怎么会对？ 国民党骂中东锦还比较凶嘞。 对啊，中东锦还是还在今年之前还是国民党党员呢， 还是苗栗党部的主委。 是啊， 骂中东锦都还比骂高虹安， 他还是现任的议长，你们骂他骂那么凶，结果对于一个他党的高虹安，你们竟然没有人去骂他，你不觉得这国民党这有点精神错乱吗？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国民党如果说真的林根仁最后没有办法赢的话，当然不能完全怪林根仁，是整个国民党陪葬掉在新竹的林根仁还有新竹的基层实力。 好，所以呢现在新竹市的选战也像是麻花卷一样，那台北市也是一样，蒋万安辞立委了，但现在被说这是一个不及格的操作，为什么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呢，现在这个选举黄金周呢剩下两个礼拜了，那包括呢超过了30位女医师呢一起来齐聚力挺陈时中，那么也强调呢看见对手批评陈时中防疫不力，让他们觉得更应该站出来，我们先带大家一块来看。 女医挺阿秋，台北要阿秋。 超过30位女医师换上医师袍，现在医师节这天站出来力挺陈时中。 他不只是抗压性非常好，那有超人的体力跟耐心，部长一直都没有改变他的同理心，他的温暖 抗疫的一个过程，能够展现他的领导能力，有很优秀的成绩，居然被两位候选人扭曲跟抹黑，所以我们更是要站出来。 不然陈时中领导抗疫却被对手攻击，毕竟投入选战之后防疫屡屡成为攻防焦点。蒋万安更呛陈时中有权力就作乱，疫苗、快筛、口罩三大乱。 别人在忙，他在喷口水。当初有口罩的时候，整个的厂商多么的辛苦，我们在过年的期间几乎几天都没有睡，拼命要赶着在过年之后能够让口罩实名制快速的上路，连这样都要讲口罩之乱，我觉得讲这话的人良心何在啊。 不止如此，近来陈中被徐巧芯批评是咸猪手，陈中过去开业时的前员工崔林慧医师以超过35年交情分享他眼中的陈医师，替他挂波经。 我们看到的朋友都觉得太好笑，居然会有人有这样的指控，身为女性跟陈医师认得了35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应该适可而止。 选战倒数阶段，各阵营攻势不断，尽管陈中喊话正面选战，但萨卡都火花越烧越旺。三立李维婷、朱淑君台北报道。 好，这个徐巧芯呢乱抹黑陈时中的这个咸猪手风波呢，包括女医师呢也看不下去了，出来来帮陈时中讲话。那我们要请教若芳哦，因为现在就有报道说是因为这件事情引来太大的反感，所以呢蒋万安阵营呢希望辞立委可以淡化风波，这个意思是什么？不是因为选情告急的关系哦，是因为要来救徐巧芯吗？ 我觉得可能真的，那要不然就是徐巧芯可以来选市长啦，如果他真的这么伟大就是徐巧芯绝对第一个。当然是咸猪手这个问题其实有引起很大的社会的反感，因为不管是说那个照片出来或后面的影像出来，然后还有很多当事人都出来讲话了，但你们还要这样硬凹，然后把它讲成这样不堪入耳，这个是人格毁灭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抹黑的攻击，我觉得这引起社会的反感，那当然间接的也影响了蒋万安的有些民调，但是我觉得蒋万安应该这个民调下降不是因为徐巧芯而直接崩盘，他的民调其实大家记得他出场的时候是最早出场的，他那时候是高民调，但是我们从民调的趋势来看，他其实民调是一直往下掉，包括说他提出了这个不符合实际的啦一些政见啦，然后讲出了一些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甚至呢他讲的稿念错字齁，大家就觉得他不用功齁，自意是自诩不是自意齁，大家就会觉得说诶，这蒋万安的内容真的完全是一个空壳，是一个草包，那 他是因为他是草包被发现，所以他的民调一直往下掉。那徐小菁事件只是在帮他增添火啦，加油添火，他把他加了很多油进去。所以你说在这个时间点辞职，绝对是因为蒋万安的民调真的已经掉到已经觉得说不是稳当选的这样一个状况，而不且也不是领先太，不是领先很多，是可能会落选的一个状况，使出了这样杀手锏去撒狗血这样的状况。 时间点很奇怪嘛，要么你就早点辞嘛， 其实要么就是他出来选的时候就直接辞嘛。那你要么就直接辞，要么你就不要辞。你在这个选前，大家就一定知道是说第一个政治操作，第二个你在抢救你的选情。但是这个辞职到底有没有引起效用？我觉得没有。因为本来不支持你的，他不会因为你辞职反而去支持你。中间选民他也不会因为你辞职而去，而反而就啊，那我好吧，那我还是去投蒋万安，他都辞职了。中间选民是在看你的政见。那好，会影响的就只有说原本支持蒋万安的人，他可能就变成啊，他可能辞职了，没有后路了，那可能要保一下蒋家血脉，然后就去投他。可能深蓝的选民有点影响，会出来投票。可是我觉得后面还要看到，就是引起另外一个大战，就是他辞职之后，徐小菁后面会不会有更大的动作？因为这一缺的立委空出来了。那大家都知道，之前他跟王宏威两个班，就是在这可能在争那个声量或什么。那王宏威在周玉蔻那一趴，哇，引起了非常大的回响 啊！ 他也要冲一下，因为他后面就多了一个这么支持周玉蔻，就等于支持陈时中，也引起了一个回响。他后面缺选举确定已经空出来了，那蒋万安这一区已经没有了。那因为他们是松信嘛，所以这立委的选区是中山加北松山有一半的，我们都知道他们两个本来就想要抢立委。那在这一个后面引起的这个最大更大的风波，就是可能国民党内部还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声音出来，或者是更夸张的事情。那我觉得真的确定就是蒋万安的选情绝对不是我们所看到 T 台的民调、蓝媒的民调、大幅领先什么甚至 40%， 然后什么陈时中只掉到 20%， 完全不是。如果真的有这么稳当选，他早就在一出场就辞职了啦。如果这么好选项躺着选的话，他早就辞职了，不是在选前两个礼拜做这样撒狗血。所以我觉得就目前我这样看起来，第一个确实徐小菁这个抹黑是真的引起社会很多人的反感，不管是长辈，不管是民进党支持者，甚至连年轻人或中间选民都觉得说你怎么会是抹黑成这样。第二个，蒋万安的选情真的不是如蓝营媒体或他们自己嘴巴所讲的，就是蒋万安会稳当选，所以没有这么好的一个方式躺着选。那真的这样子辞职的方式，我觉得效益真的也不大啦，效益真的不大。 好，所以呢，当然那个蒋万安的辞立委嘛，是蛮有一些人蛮开心的，但是有一些人就被扫到啦。谁被扫到了呢？林维洲跟许淑华哦，现在真的是很尴尬。你要不要辞立委呢？朱立伦叫你辞，你要不要辞呢？我们要请教义川哥哦，包括许淑华、林维洲呢，就被扫到了嘛。外界认为说，蒋万安你请辞的时机不宜啊，那你大家就会问说，那许淑华、林维洲你要不要请辞呢？蒋万安就说了，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啦，我是在宣布之前哦，在请这个竞选办公室跟党中央还有台北市的党部来报告。好，那你辞了呢？朱立伦就说什么许淑华也会用具体行动来表达决心。结果许淑华说没有啊，我没有要请辞立委啊，你干嘛逼我呢？ 被请辞 哦，这什么意思啊？ 被请辞了。 这个蒋万安这一次辞立委啊，我形容他就逃逃啊来，都没人知，向阳走去一个菜市啊，议价个访问，要进去扫街进个访问，伊就讲我要辞立委。各位，历史上选县市长选到一半辞立委的只有一个动作，就是他的拿一张辞职信，跟大家说我即日起辞去立委的职务，然后就放进一个信封，然后就专人送达立法院，今天开始生效。蒋万安这个动作连做都没做，你有送了吗？ 话修的 蒋万安，你有辞职了吗？还是这两三天的情绪会继续呢？你有辞职吗？第二，你说你这个辞职，然后你有事先跟台北市党部跟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讲，你不是偷偷来吗？就你要辞之前才跟这两个地方讲，是国民党给你提名，中东部给你提名，台北市东部给你提名，叫他们两个是交记者同时间收到，你是把他们两个争下来。第三，这个过程当中，从蒋万安开始选举到现在，有人叫他辞立委吗？有吗？没有。 没有人关心他是不是立委在选市长啊，没有人叫他辞啊， 不大， 拢无啊，拢无，你家己是要创啥？足奇怪，如果经济学的边际效应，你多做了这件事情，也不会多票啊。嗯，啊，你到底是咧这条是咧不想好？然后呢，朱立伦嘛上好笑，朱立伦讲啊，阮哦国民党有三个人是立委要选县市长，好，一个许淑华，一个林维洲，嗯，许淑华，迄天，迄个蒋万安阿伯讲要辞政一天，嗯。侯友宜去甲左算的时阵，问到这条，侯友宜讲我们还是好好做事，安尼，啊许淑华就安尼笑笑伊嘛，无讲伊白言，所以朱立伦就讲也是，嗯，跟伊讲无我们要辞，朱立伦刚刚改口跟他讲，每一个人展现决心的方法不一样，等于讲蒋万安展现决心是辞职，啊那许淑华你展现决心的方法是什么？想喝酒接林维洲。林伟洲讲哦，我会当到最后一刻。 对， 上面主席讲，哎、欸，林伟洲可能11月26日动算哦，一年二七二八二九到12月24号，哎、嗯欸，你为了薪水，可不可以继续念嘞？伊嘛没水洗嘞，那我就救你啦！哦，所以你看，民进党很简单，民进党在蒋万安宣布前几天听到有这件事情的时候，民进党赶快定调。那我们可以猛一气嘞啊！嗯，临时要直接开记者会，嗯，讲我们七个都没有要辞，还是该管。 对， 得讲党中央决定。 对嘛，党中央决定嘛，那蒋万安怎么会自己在行程里面就敢？ 对吧？阿伯，你讲蔡适应、郑运鹏啊，规群大家蛮猜啊，讲要哪形容七个内底，民进党一个讲我要辞，我阿其他哪个都惨嘛、嗯，所以党中央就全部定掉。嗯，搁这件代志，朱立伦是去用通知的。嗯，这、嗯、理论上应该是朱立伦就定掉讲好。咱这蒋万安是许淑华是林维洲是，问题讲无人要听朱立伦啊，许淑华嘛无要听朱立伦，林维洲嘛无要听啊，所以你公共要你给到开呢。嗯， 好，我们要请教婉珍哦，所以包括林维洲就说，我参选跟当立委有余力会做到最后，那意思是说蒋万安没有余力，没有能力可以做到最后的意思。 大家都看得出来啊，嗯、尤其前阵子这个辩论这么的精彩，整在那边细骨经验、细骨经验，就被他讲说只是个打杂的律师在那边，可能就是跑跑腿。嗯，其实这个动作其实从他一开始参选到现在，他跟陈时中两个人在比较，尤其我自己本身是小鸡嘛，嗯，那我们在跑行程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民众的反应。嗯，再看一下舆情的，一些很清楚，你看这个荧幕上在显示的细骨讲好多次。嗯，到底矽谷经验是什么、嗯、那我们的台北经验又是什么、嗯、到现在你要选一个台北市长，我们都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然后你承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思想、嗯、啊，讲到这个，我这里面我真的觉得朱立伦也真的是脸被打得非常的肿、嗯欸、他这不是第一次、欸、你今天这个蒋万安给你冒出这一个就是脱缰野马的一出乱戏，然后这个林维洲跟许淑华也不照着这个剧本走，然后之前还有一个苗栗县的也是被他们搞得乱七八糟， 苗栗打过一次脸，新竹打过一次脸，现在回到台北又再被打脸， 就是整个，然后整个国民党就是乱七八糟，我们在那臭虾米。那你今天你讲，你们这边讲说，我们一定会结合各个我们执政的县市，大家一起来合作，或是你们国民党以后选上，你们会一个大团结。从、嗯、这以前到现在看下来，就是整个乱七八糟。嗯、那你蒋万安，尤其我们最近就在看陈时中，他已经提出了非常多的政策，已经一两百条了。那你蒋万安到现在，你没有一个让人家印象深刻，竟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什么深蹲搭公车预约的事情、嗯，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我说真的。真的，如果这款人算了台北市市长，我真的是，如果我们自己是未来的议员、嗯、或是当选的议员，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台北市民、嗯、嘿，听起来就恐怖、欸嗯、 好，所以呢现在呢蒋万安突然宣布请辞立委，现在呢黄荣明就说这是一个不及格的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假日马拉松是拜票行程，高雄市蓝绿候选人为了 好，就在刚刚呢，高虹安发布了跟郭台铭合体的影片哦，但发现哎，好像不是新的影片吗？好，包括了蒋万安辞立委，黄明说是不及格的操作，请教黄哥，你觉得这两个人操作怎么样呢？嗯， 都很糟糕哈。第一个先讲蒋万安哈，因为国民党有三个现任立委在参选，国民党以前不是没操作过。2018年的时候，当时张立善跟卢秀燕是在选前大概四天的时候宣布辞掉立委，是同一天宣布哈、哦。距离选举越近，宣布辞立委那个是在催票哈、哦。同样的做法，2014年民进党林佳龙、魏明谷也是在选前几天宣布辞立委，那个就是在催票。 对、 嗯，那是已经知道我赢的机会很大、嗯，但是我要把票再多催一点。那你如果要展现破釜沉舟的决心，照理说你应该是在登记前，嗯，宣布参选，你就要辞掉立委。那蒋万安这个时间卡得不前不后，嗯，显然就是他自己也有点乱了手脚，而且再加上你又卡到林维洲跟 许淑安，你叫这两个人怎么办？你是陷这两个人于不义哈、哦。那再来我讲高虹安这个新的影片的操作，这影片很短，只有16秒、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然这里面因为用到郭台铭画面，但是我跟观众朋友强调，那个是旧画面，那个是郭董在2019年参加国民党总统党内初选的时候提出他的政见，叫零到六岁国家养的话，旧画面。 所以高虹安这个部分是新拍的，但是 他把郭 台铭这个部分是合成的， 没错，旧画面拿用。当然我相信应该经过郭董的同意了啊、嗯，但是我觉得这种做法，其实高虹安想凸显的不是他的政见，他政见不重要，因为新竹市也不可能独立做到零到六岁国家养了啊。他这要凸显说郭台铭是支持我， 但这个早就拍好了、 啊。对他这整个画面就只是想凸显说郭台铭还是支持我的，就这个时候放出来，他就是只是想凸显一件事情，就是郭台铭是支持我的，大概就这么简单。当然，我觉得这有一点点占人家便宜了、嗯，因为你如果拿这个广告去请示郭台铭说啊，董事长，我想播这支画面。郭董大概就人情义理上他很难拒绝说、哦、不行你现在不准播、嗯嗯、那可能就默认吧、嗯、我的研判大概就是默认嘛，那默认可是你放出来他想达到的效果就是郭台铭到此时此刻为止、嗯、依然是力挺我高虹安、嗯、其实我觉得有点陷郭董于不义、嗯、万一你将来高虹安真的司法被判刑了、嗯、那郭台铭怎么办、嗯、你有点陷他于不义、嗯、就是说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啊、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人当然是为己，可是你在为己的同时，你不能去占别人便宜，或是陷别人于将来可能的不可预知的风险里面。嗯、你这个动作，其实是把郭台铭陷入一个不可预知的风险中。嗯，因为将来高虹安会遭遇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嗯。那万一他真的被判刑了，或是说被褫夺公权，那到时候拿这支广告出来，哦，郭台铭，你原来你挺贪污，你挺贪腐。那你叫郭台铭怎么解释呢、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操作齁、哦、只看得出来就高虹安这个人真的心机很重，而且喜欢占别人便宜啊。 好，我们要请教将军哦，因为高虹安推出这个政策的时候是10月24号嘛，那个时候还没有林个人的爆料、嗯、那这个影片应该是早就拍好了吧。 对。 那当然呢，这个郭台铭一定是哦，你之前有问过，但那个时候还没有爆发这一连串的事件啊。好，可能之前论文的争议郭董知道，但后面这些助理的争议郭董可能都不晓得，在拍那个影片合成的时候都还不晓得，那他这个时候当成压箱宝放出来，你觉得呢？ 这不算压箱宝，这不算是复习而已、啊、 我跟郭台铭有合体耶、欸、他有支持我呢。 这是复习当时在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时候那一段影片、哦、我们都看过很多遍，然后我以为说郭董是不是帮他站台，甚至郭董帮他专程为了这次的风波录一个影片、嗯、来这个给他这个澄清一下，支持一下。我上一节我就讲过了，不太容易。嗯，郭董一天四平八稳，想不到这么稳， 这么稳， 对，想不到这么稳， 完全没有任何惊奇。 对对对，这太稳了，太稳了。直接拿过去的事情，郭董曾经拍好的事情，哦，要不要用？嗯、那么我觉得高虹安，郭董对于他论文这些事情，只有心里觉得一个疑问而已。但是我认为，郭董当时还是相信他的。嗯，可当这个助理费曝光以后哦、嗯，按照郭台铭董事长的个性，他不会原谅的啦、嗯。你只要问在鸿海工作过的人。对于行为不检点、嗯、行为不廉检、嗯、对于这些廉洁有问题的人、嗯、我告诉你郭台铭是把他视为直接离开、嗯、立刻离开，而且我告诉你所有科技业都不予录用、嗯、这就是郭董治军严格、嗯、治理这个鸿海这么大的集团严格的地方、嗯、所以他会成功啊、嗯、所以我觉得高虹安这一次真的是让郭董心里觉得七上八下、嗯嗯、那么我讲到蒋万这个事哈，我以前在国民党的时候，我辅选过很多人，我有辅选过现任是立委去选市长，也有当时很多人就问他说：“哎、欸，你要不要辞立委啊？”这个一致的打法是由党中央统一决定。嗯，你知道吗？国民党做法就是由党中央统一决定，绝对不会让那个人直接去宣布。为什么？因为选情有热有冷，当选的几率有高有低。嗯、如果你贸然宣布说：“好啦，我辞职了。”我告诉你。嗯，那其他的那些立委的同事说会傻眼欸、嗯、 尴尬， 就会讲说欸你在演哪一出啊、嗯、你要不要讲一下，对，所以就造成这一次，所以人家一直在说蒋万安有一点嫩嫩的齁、嗯、嫩嫩的齁，我觉得还真的呢、嗯、他去你这个要辞立委，好，要辞立委要做的轰轰烈烈、嗯、知道吗、嗯嗯、在立法院委员办公室召开记者会，我正式宣布辞立委、嗯、立刻把辞职信送到立法院去正式辞职、嗯嗯、那我告诉你现在中选会做一件事欸、嗯，立刻公告补选的时间呢、欸？ 对， 因为你辞职啦，嗯，你辞职生效啦，他立刻要公布几月几号要开始选举，嗯、这要公告，到现在没有，嗯，就表示没收到嘛。嗯、如果立法院真的收到蒋万的辞职信，一定会告诉中选会，哎、欸，要公告咯， 然后朱立伦不会这么糗嘛。现在朱立伦出来说，哎，那许淑华也会做他该做的该有的决定。许淑华说，我的决心做到最后啊，你不要帮我乱讲好不好？那为了林威忠，林威忠更傻了。 好，我们请教原子，你觉得刚刚那个影片叫合体吗？ 以前也有合理过啦，但是现在是怎么样不晓得。嗯，郭台铭也曾经在我们中常会上面讲过话啊。嗯，那他现在是国民党的嘛？嗯，不是嘛？嗯，所以不能把以前的画面当作现在支持他。其实只要请郭台铭出来，他就可以粉碎大家对他的猜忌。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嗯，其实郭台铭现在出来是高虹安的强心针啊。 对。 可是你看，连李正浩都在黑高虹安，就代表那你。